为你盼君好发言，来赠相思一串。如火的眼波跟你通电，倾出我出现，狂言瞳孔早扩张，失去焦点，心窗已虚掩，心肝宝贝望正甜，寒夜里曙光不会现，长拥你的温暖。相思一串，如火的眼波跟你通电，倾出我出现，狂言瞳孔早扩张，失去焦点，梦正甜，盼春宵太短，但愿寒夜里曙光不会现，长拥你的温暖，但求共你永享这片段长厮守。